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中国香港杂志》国际联系第九期，登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批了特辑。杂志载文称颂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关于党建设的不朽业绩后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坚持把朝鲜劳动党发展成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杂志还编辑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示威游行、青年先锋火炬游行等图片。另外，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公报10月1期。公报以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为题，载文详细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